手，不用再找借口，终究是结束，不用再说。你为何向着别人对我如此冷漠，让我心酸让我痛，你为何这样无情留下全是伤悲，让我独自去忍受。你为何移情别恋不顾我的感受，让我心碎让我后悔。我知道一切不会不会再有从前，让自己勇敢面对所有的错。你不再爱我，即使你要放弃，还是你要找寻，我都会面对你给我的所有。终究是分手，不用再找借口，终究是结束，不用再说。向着别人对我如此冷落，让我心酸让我痛，你为何这样无情留下全是伤悲，让我独自去忍受。你为何移情别恋不顾我的感受，让我心碎让我后悔。我知道一切不会不会再有从前，让自己勇敢面对所有的错。向着别人对我如此冷落，让我心酸让我痛，你为何这样无情留下全是伤悲，让我独自去忍受。你为何移情别恋不顾我的感受，让我心碎让我后悔。我知道一切不会不会再有从前，让自己勇敢面对。 驱车远去，那次相对彼此也太空虚，带着醉相拥不可抗拒，让两心融掉了身躯，像有罪还是未想过去，闭上双眼仿佛全无顾虑，以往梦里不必清楚错对，尘梦渐醒无情地说负累，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，要挥之则去，却每每洒去曾几番心碎，仍苦苦的追，最后也许畏惧。谁戴上面具，假装作伴侣，既挥之则去，却悄悄淌泪，曾几番心碎，还苦苦的追，最后也总告吹。在这夜，枉我驱车。这次相对跟他无言共聚，怀念狂热里不敢将心占据，

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变得敏感脆弱，开始不像平常的我，担心被识破。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是悲伤的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的是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车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掏耳朵，甚至加喷香水，带你去了游泳，出去龙个头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等我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下课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，我以为就这样能够不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， 想了眼泪流，才发现

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敲敲我的头，由彭佳慧演唱。欢迎您继续锁定这个频率，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喜欢老歌的朋友，看看这里面是否有你心仪的那首歌呢？下面是齐秦的《往事随风》，苏永康的《越吻越伤心》。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舍不得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

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伤心处 别是路遥水不通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熊会去写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霸王别姬，童洪刚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万芳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，温兆伦的《为我守候》。 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飘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人初见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待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聚散有命，也要用心